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那么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呢，请注意防晒。另外，未来3天本市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以及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东二环华威桥到呼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其中潘家园桥以北、国贸桥以北分别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以及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的温榆桥到北高桥，和京哈高速进京方向的五方桥到四方桥，京沪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桥到18里店桥，以及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朋友们注意绕行。另外，联络线方面，姚家园路平房桥到朝阳公园桥，京通快速路的双汇桥到四汇桥，广渠路小交亭桥到大交亭桥，京哈高速五方桥到四方桥，以上都是进京方向的车多，行驶缓慢。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9月10号，是个大日子， 教师节 啊。教师节啊，那在这里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平台呢，也向所有的老师们啊，不管您现在还是在一线工作着，还是已经退休了，我们都向您说一声节日快乐。 嗯， 说到教师节啊，你还记得你幼儿园老师的姓儿吗？ 对， 名儿估计记不住了啊，姓儿你还记得住吗？ 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本人没有上过幼儿园。 那你第一位老师你还记得吗？ 我的童年是在乡野这个草原上度过。 哦，散养长大的是吧？ 放羊度过的。 那你第一个老师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第一个老师的名字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他的小名哈。 啊，老师小名你们都知道啊？ 哎，对，我第一小名叫二嘎子，我第一老师的小名啊。就是跟我们一块儿放羊的一大哥。 哦， 他 是 哎， 带有很这个原生态时期的。 当时我特别佩服他啊，因为我们家只有五只羊，啊，他们家有15只羊，就是他能把他那15只羊给赶的呀，就是特别的有秩序，倍儿听话。他们家还有一个领头的一个大公羊，他可以骑着那个羊在这个就是这个放羊的这个草场啊，他可以奔跑，哎呀，当时我们觉得神了。 啊， 对， 他是教你放羊的老师是吗？ 什么都教啊，比如说这个下个鸟夹子呀，做个奔弓子呀，哎，爬树啊，粘迹鸟啊，什么抓个蛤蟆呀，钓个鱼啊， 哦， 凡 是。那学习呢？ 学习啊，就他那个可能他。是那会儿我们大概有个4、5岁5、6岁啊，5、6岁的样子，他可能大概有个14、15岁的样子啊，就是他也没上学，我们也没上学， 哦， 就这么一个状态。 最早的第一任的算是 对 学龄前的老师是吧？ 就是说你不是说幼儿园阶段吗？就是说你要让他算个1、2、3、4、5，那麻烦了，他十个手指头数不过来。但是你要做这些事儿，就刚才我说那一系列，一门灵。啊，特别的手特别巧，他做那个鸟夹子用那个铁，就是那个铅丝微完了以后，还会做一个小装置，然后拿一个竹子削成一个小指针，把它卡在里边，那个鸟只要稍微一碰那个食物，夹子马上就蹦出来，就把小鸟给，就当然这咱现在不能提倡这种啊，但是小时候就是那样，就是这些，拿家长的话来，就是旁门左道的东西。 应该说这样的孩子其实都特别聪明，他只要想学的话，他什么都能够学得特别好。 他就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他就是说他自己那种就是操作能力特别强。 好吧， 是不是有点失望？ 没失望，这是不一样的啊。 没想到我的童年是这么度过的。 当然你肯定后来也是上学嘛。 啊，对， 对吧？ 7岁我们就都上学， 按部就班的上学。那么你上学之后的第一任老师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哎呀，真不记得了。 你看我就记得，我上小学1年级的老师的名字我记得清清楚楚。别瞎说。2到3年级换老师我还记得， 哦， 中学的老师我也记得， 哎， 后来的老师我就不记得了。 哎，你别说名字了，我现在连我们那个第一任班主任呀，啊，姓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他胖胖的一个女老师，这个我还能有印象，大概是30多岁。但是我对我们邻班的有一个老师，我倒记得挺清楚的。 嗯，不管怎么说啊，总有一个老师会深深的啊印在你的心间。也许你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印象，他的事儿总会给你一些感动啊。 因为那个老师姓孙，他会写毛笔字 啊，仅此一点是吧？ 哎，对，所以就让我们记住了。 好吧，今天是教师节啊，大家呢也可以回忆回忆您的第一任老师啊，上学1年级的第一任老师，他的名字你还记得吗？记得吗？ 刚才已经说过了。 同时我们也开始我们这一周以及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来请教的话呢，请大家支招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另外呢，如果你有什么物品转让求购，也都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送过来。还有呢，今天是教师节，如果你想表达一份对老师的敬意祝福的话，也可以把祝福的话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送过来。通过我们的平台名字呢就叫做京城帮帮团。好，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边呢带着对于老师的问候啊，一边呢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也都是我们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哎，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其实挺简单的，他就想问一下，说黑豆 能不能弄成豆沙馅 哦， 为什么不能呢？ 黑豆， 对啊，其实就是那个豆的颜色不一样嘛。 黑豆 红豆绿豆既然可以做，黑豆肯定也是可以做呀，只不过说它是黑豆做的而已啊。 你试过吗？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因为它都是豆嘛，对吧， 是豆就能做成豆沙馅吗？ 为什么不能呢？你给我一个不能的理由。 反正黑豆这东西吧，我们过去小时候听大人都叫它黑豆。为什么叫黑豆呢？就是它是不是给人吃的，是做那个豆饼然后那个喂牲口的 啊。但是现在我们超市卖的黑豆都是给人吃的。 现在就是它也算粗粮的一种，不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吃啊。那就是从这个饮食习惯上来讲，因为那会儿那个时候我们还吃它呢，我们天天吃棒子面还吃不过来呢，对吧？就是我们的主食是玉米面，主食是窝头贴饼子，然后你再加上点黑豆啊，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吃的。反正我印象当中啊，就现在它成了一个很那个怎么说黑色食品，然后还做成那个豆粉、黑豆粉、黑豆面什么的啊，然后做能不能做豆沙，反正我也没听说过，没试过。 行吧，那赶紧从你那个过去小时候穿越回现代啊。 那时候反正我们不吃黑豆。 现在这个黑豆能不能做成豆虾馅儿？反正我虽然没做过，但是我觉得肯定能做，就跟那个做红豆馅儿、绿豆馅儿是一样的。 它煮出来会不会是那个效果、啊？ 只不过就是说它不是不同的豆啊、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啊。这位听众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啊，他的原话写的是“求西红柿鸡蛋的另类做法”， 就不一定炒。 对， 可以这么理解。 说白了就是说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蛋炒西红柿。还能怎么做 啊？西红柿炒鸡蛋也有另类做法，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加酱油，或者你不加酱油。 哦，你是调味上的一些变化、是吧？ 对、或者说你西红柿和鸡蛋都是整个的，你炒一试试。我记得有 什么叫整个的呀？ 有朋友发过那个 西红柿整个搁进去。 哎，我有，我记得是不是恶作剧，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好像是一个学校的食堂的那种啊，它叫鸡蛋西红柿啊，它就是整个的煮熟了的鸡蛋和那个整个的西红柿，然后那么是一蒸啊还是一煮啊，然后就拿出来一大盒子在那卖啊。当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恶搞啊，那如果是开玩笑的那就算了，但是如果这样您也可以尝试。 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两个熟的东西放一起吗？就叫西红柿鸡蛋、 就是西红柿鸡蛋呀、 我下面这个跟你说的肯定不是恶搞，是真的啊，是有视频为证的。我见过一位应该也是农村的大妈，她是把这个西红柿啊先把那个皮儿给它剥了，就先打一小十字花刀、然后呢开水烫一下，那个皮儿不就掉了吗？ 对， 掉了之后呢把西红柿切碎放在那个搅拌器里面，把它打成汁、把它打成汁， 西红柿汁儿。 对，然后再把蛋打进去、搅拌成那个就搅和在一起吧， 就是生鸡蛋和生西红柿搅在一起， 对，成为一种汁液、然后呢搁一点点面粉。 哦， 这个面粉就是大概搁到你觉得就是有一点粘稠的程度、可以做成那种小糊饼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上锅，然后拿一个那种现在不是有卖那种模子的吗、什么心形的呀、花形的扣在那儿。当然如果你不讲究的话你就甭管它，你就什么形都行啊，在上一烙、就是 是腾还是 不是，就是那么一烙，就跟烙饼那个电饼铛、做火上的饼铛一样，那么一烙、 就是、模子先放在铛上，然后把那个面放在里边去成型， 哎，来一点点油就可以了、这就是他的西红柿鸡蛋的另类做法， 就是西红柿蛋挞 西红柿蛋饼吧，有点这意思，很适合那个早晨起来给小朋友做早餐吃。 吃的味道是什么？软的，这个就是那种。 他电视里做的我没吃着， 你没尝， 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口福啊。 要我想另类的做法，不就另类嘛，对吧？这个我也有一个创意啊，前半段跟你那差不多，也把那西红柿皮去了，然后把上面给它挖一块，那个不要把西红柿搞碎，那个圆的还留着，芯挖掉，然后打里头一个鸡蛋。 一蒸是吧？ 啊，是不是也可以、 啊？可以啊，就有点像我们做那个南瓜盅、 对吧？ 肉馅南瓜盅似的、 反正是另类 创作嘛， 另类的 创作、 然后出来以后蘸着酱油吃。 行吧，下面这个问题啊，得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北京了。按说你也算老北京哈，我也是老北京。 对， 你从小就在北京生活吗？他说昨儿我听人聊天 说那人是这么说的：说老北京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啊。必须得吃煮毛豆， 必须得吃。 对，说那个煮吧，还得带着那个汁子一起煮， 是吧？ 说有这么回事吗？ 哎呀，就我反正 没吃过。 对啊， 你吃过吗？ 我没有， 就是 以我这几十年的老北京人的经验，我也没有听说过。 你几十年呀、啊？你也就出勤量二十多年啊，我这五十多年，这个就是我们俩都没吃过。你 就没听说过？ 你是住北半片吗？ 我是在从小在东城。 东城 啊，那我是在朝阳，在这个望京这一片啊、 嗯， 这个北四环，这个我们家那片也没吃过。就是，但是我看网上啊，有说有这么这种说法的，但是呢，人家也不是说必须吃毛豆。他说，而且那个网上这种说法说，过去啊，这中秋节毛豆并不多见啊，有这种连汁儿煮的情况啊，但是呢，反正至少我和方明都没见过。而且，那你说那毛豆要连汁儿煮，那曹植那诗算什么呀？ 啊，那你回到汉朝去问他呀？ 煮豆燃豆萁， 回到三国时期 是 问他， 是吧？ 嗯， 那个不是说煮豆子的时候拿那个豆子的汁儿烧火吗？ 嗯、 这个反正我是也是， 关键是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个老讲究啊， 哎、 不知道就是还有没有老的更老的北京的朋友啊？就是您过去听过这个说法哈、啊？ 你 他有什么讲吗？你看我们吃月饼。是期盼全家团圆，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么吃葡萄这些水果是中秋嘛，丰收了，期盼丰收。 而且你看， 这个吃毛豆代表什么呢？ 是毛豆其实并不是说不可以吃哈，但是这真的是很罕见。 对，因为 我也许我们孤陋寡闻了。 就是每一样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东西啊，它基本、 嗯、 就必须要吃的东西，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说法， 有 些讲究哈、 啊。 好，不知道您是听谁说的啊、 哎？ 也问问咱们大家啊。 好， 嗯， 那个你用了一个老字，保不齐没人理你了，是吧？就是您知道的更多的 老北京嘛，这怎么就不能理我了呢？ 不是更老的老北京，是 不是年龄上的老？就是、 哎、 哈， 您那个知道的东西老， 嗯， 越描越黑的感觉。 别解释， 好吧。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嗯、 他说女儿啊正在减肥，她总是什么习惯呢、 啊？ 就是饭后不久就去跑步。 有， 我特担心她得阑尾炎。 饭后不久是多久啊？至少我觉得得在一个小时以后吧。 至少半个小时，嗯、但是说她这个跑步。可能不太合适、 嗯、 慢慢的跑兴许还好，就是饭后不久如果做运动的话呢，你就是那种慢慢的溜达呀， 散步 啊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剧烈的运动肯定是不行啊、 嗯、不提倡、啊、 但是关键它和阑尾炎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据我的了解啊， 是有关系， 就是肯定是有关系、 嗯、 但是阑尾炎发炎的这个原因呢，它是因为细菌感染和这个阑尾腔的一些毛病、 嗯、 所以导致消化不良而出现的，就是即便是说你不是因为吃饭而剧烈运动，就是你平时如果说剧烈运动， 哎， 没弄好，它 也 容易得阑尾炎。当然，饭后如果说你更加剧烈运动的话， 嗯、 这个加重的比例会高一些。 所以，有些朋友，比如说夜跑是吧？他六七点钟吃个饭，吃完了以后呢，七点半八点就去跑步去了，也不能太晚，对吧？所以，这个我也跑过啊，但是真的不要隔的距离太近。一个是就是你跑起来不舒服，因为食物没有充分的消化的时候，它会让你觉得很堵。 对， 哎，当你心率很高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想吐的那种感觉。 对，总而言之呢，就是给您一个知识点吧，就是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啊，即便是你没有饭后马上运动， 嗯， 你也有可能得阑尾炎， 哎， 不能全都归罪于运动啊，就是有消化不良的人都有可能得这个啊。 好吧， 行，那哪位听众有得过阑尾炎的啊？您别不爱听啊，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今天这是尬聊吗？ 各位老师，看在教师节的份上，原谅我们啊。 您能知道这个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您分享给我们。 好，我们再看下面两个问题啊。 嗯，这个朋友说，哎，求助啊，我这退休在家，朋友送了架电子琴，因为呢没有电源线，所以我自己个儿找了一个电源线，通电之后呢。就憋了， 危险啊！这个不能再这么干了啊！ 哎、我觉得可能是不配套吧。 嗯， 哎，哪位朋友知道啊？就是我们家住东二环附近，有这个修理乐器的地方啊，或者哪位师傅您可以修，能上门，我交钱啊，这个帮我修修这个电子琴。 嗯， 谢谢，我的电话是15810848657，15810。 08488657。 如果说只是因为缺了一根电源线，而电子琴本身没有毛病的话，那其实就是配一个相对型号一样的电源线就可以了。 它现在已经憋了，所谓憋了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说保险丝烧了。这个可能好解决，换一个保险就可以了。 对，琴没事儿。 哎，对，另一方面可能琴里边的某个线路这个断路了，这个烧了，那这个可能就得 修理一下 了。 对，如果说琴没毛病的话呢，您可以把这个电子琴的型号说一下，万一咱们哪位听众有那个电子琴坏了，那线闲着的，哎，肯定把那个转让给您哈，都是方法。下面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他说我有一个拉杆包，就拉杆的那个头啊，不小心被家里人给摔坏了，但我这包还好好的，头拉杆的头就是那个、那个把儿， 是拉的那个把儿，我们这么理解 啊。他说想问一下，就是在石景山附近啊，哪儿有专门修这个箱包啊拉杆的地方？ 哎， 他说我想把我这个杆呢修一下，我那包还真是好好的呢。 是，这个东西倒是简单说，说不好听，最后就是换新的也可以，是吧？ 另外人家强调了一下，他说我不是求购啊，我就是想修这个，所以您说您转让箱子这，您就别跟我联系了，我这还好着呢啊，好 修理 呢。 真是。 电话是13522280906，13522280906。 好。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话题和互动的一些话题啊。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大家物品转让的信息。今天教师节嘛，我们先来看这位好心态。他说，今天是教师节，我祝我的小学老师孙秀妍、中学老师刘淑兰节日快乐。他是实验中学毕业的，说刘老师呢，在这里几年当中呢，对我帮助特别大。我今年都已经60了。刘老师呢现在是76了，想通过帮帮团祝刘老师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说我们现在啊每年还聚会呢，希望每次都能够见到老师您。 好，这位归范南北朝也是说，两位老师早上好，我们俩也成老师了。我62年 沾点光， 对，我62年上学的第一任老师姓高，这是他的记忆啊。另外他还回应了西红柿的问题，说西红柿可以做锅摊儿啊，这个切片蘸上面粉过油，锅中留少许油，放葱姜这个爆香，然后呢再放点生抽蚝油，加一点水烧开，勾芡倒入西红柿翻炒，加入香菜蒜末香油就可以了啊。这是做这个锅塌西红柿。 行吧， 你 非把这俩事搁一块堆说 好吧， 有点尴尬啊。 他一个人说的嘛。 这位听众说，幼儿园老师啊，那不叫老师，叫阿姨。 那个时候有 这样的说法。对，过去都叫阿姨啊。我幼儿园的老师，我只记得他姓王，有点胖，其他记不住了。小学的第一位老师姓傅，叫傅立华。到3年级转学就是换了班主任，那个老师那个姓儿很独特，姓风，信封的风， 风， 对，名字很好听啊，风文秀。 哎， 你别看我们几个老师那个名字都很， 那当然 清雅啊，但是都特别厉害。 咱们过去有一个主持人叫小风啊，小风老师也是这个风， 都挺厉害的。 江南神腿说，祝郭成康老师健康快乐，原定福庄中学您的学生。 这位听众说，我的小学第一任老师呢叫崔庆佛，是一位有一点胖胖的中年妇女，脸上呢有些斑，你还记得多清楚啊。这位说，我上1年级的时候，小学语文老师姓林，叫林树荣，我是德外二小的。中学1年级呢，老师呢姓林，叫林新培，我是北京7中的。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好，鲤鱼与绿鲤鱼，他是在南长街小学1年级的老师姓赵，但是已经不在了。他说，我父母也是老师，也向他们以及所有的教师们注意节日的问候。 好，那么关于老师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看看这位朋友呢，转让韩式煎锅，平底的，直径26厘米，全新的，有包装。另外还有咖啡机，全新的，没有报价啊，这个打电话再商量吧。电话是13001130313，13001130313。 这挺适合刚才咱们说那个 另类西红柿炒蛋的那个、 哎、 这锅 平底锅 这位听众转的这个东西啊是课程啊，他说转让的是北京西岸英语的课程，他说本人呢在这个西岸英语呢报了两个级别的课，结果呢刚报完发现怀孕了，我就没法去学习了、 哦、 所以呢只好转让出去。 嗯， 十个月周期的课程，说随便上课时间，也不上也不限课时啊。 哎， 他说原价是23800，他说现在呢打算16800出手、 哦， 但是呢仅限北京马甸校区上课， 嗯， 带一级课本儿。有需要的朋友啊，刚好是住那边，你也打算学外语，您就甭报了，我这有一个、哎、哈便宜的，我也去不了了啊， 这个、能打折啊， 好吧。电话是18511777332，18511777332。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马可波罗墙砖啊，这个估计装修剩下的啊，六箱，一箱里头呢有六块啊，它特别说明是老款的，装修呢可以用在这个橱柜下面的这个贴砖，因为橱柜下边的贴砖它不漏的，外边你可以这个用便宜一点的。那么转让价格呢是50元，那地址呢是在西三环的马神庙，电话是13910551855，13910551855。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保险柜想出手啊，他这个保险柜的个头呢就跟那个床头柜差不多大， 哎， 哎呦，这挺沉的呢。 嗯 嗯，这个个头算中等的吧。 对， 他说我想出手啊，有需要的话呢跟我联系，价格好商量啊。电话是15201176368，15201176368。 嗯，这估计一个人搬不动。 搬不动，那个小个的一个人都，反正我肯定是抱不动， 是 特沉。嗯， 哎，要不叫保险柜呢？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波高清网络机顶盒啊，9.6寸新，还不知道怎么测出来的，反正是挺新的啊。只要有网络宽带，就能免费看高清电视、直播电影、大片儿这个电视剧，包装配件这个说明都齐全。原价呢350元，现价95元，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啊，来转让，这个您得自己来取，价格呢还有商量。东西在顺义李桥南，电话是13716996994924，13716994924。 嗯，这个机顶盒吧，咱们这里经常会有听众求购或转让啊、 哎， 我老是弄不明白这事儿，就是我们家机顶盒，比如说用不上了，搬你们家去、 啊， 你们家就能用吗？ 你看哪种机顶盒？如果你是那个歌华有线的那种机顶盒， 嗯、 不好说啊，因为得换卡才行。然后他这种应该是那种网络的机顶盒、 嗯、 啊，就是我们所 不一样 说的这个盒子那个盒子，这个只要你接上宽带网，然后 类似于小米盒子的那种， 哎、 它也不能准确的叫机顶盒是吧？ 对对、 嗯、 对， 行吧。把我绕进去了啊、 哎、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送，哎呀这个快过节了啊、 嗯、 这个挺好的，他说我想送啊长寿花儿、 哦、 叶子是圆形的、 嗯、 有2到3厘米大， 哟 那还挺大的呢， 哎 他说那个枝干呢像龙枝一样盘在花盆当中， 不小了 啊，冬季的时候呢也会开粉色的花，繁殖很快， 嗯， 有需要的朋友呢我送给您啊，叫长寿花，电话是15601049902，15601049902。 嗯，这长寿花啊挺有意思的，它那个叶子如果掉了啊、 嗯、 你别扔它，你把它泡在水里，它能泡出根儿来， 然后再种 还能再种。 哦，那跟那个就是仙人掌类的植物挺像的哈、 哎、挺神奇的、 嗯、 它那个叶子是肉肉的绿绿的那种、啊、 这就是生命力， 对，放在 自然顽强的生命力， 它自己也很长寿， 所以叫长寿花呢、 哎、对对对， 就跟死不了似的哈， 是 为什么人叫这名呢、 啊、是吧，你要跟人家祝福，你说祝您长寿，人家很高兴，你要说后边那句你就挨打了。人家花的名字很有意思， 太阳花、 哎、 太阳花啊、 哎、太有意思。 好吧，我们第一时段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再见。 您说温温工人唯德之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勤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黑豆做豆馅效果更好，非常好吃。它是用高压锅做的 啊， 省时省力，好吃。 这也看你对豆馅怎么理解，是吧？黄豆也不是可以也做成豌那个不是豌豆能做豌豆黄啊，黄豆也能给磨碎了做弄成黄豆粉啊，是这个掺在其他的这个面里边一起做食物吃，是吧？ 嗯、 这个不是绝对，但是说如果说非得说你狭义的去定义那个。红豆沙绿豆沙就是咱们做那个什么豆沙馅儿，那可能就会要求高一些了、 嗯、 这个理解是不同的，我觉得 行吧、嗯、我们这有听众呢还把他这个做的步骤给我们发过来了啊、 嗯、 说黑豆啊泡在水里去皮儿，然后去了皮儿的黑豆呢准备好料理机，把这个豆子呢放在料理机里加适量的水给它打匀了 哦， 然后呢倒在锅里面放一点油，再来一点水炒它，然后分批次的加红糖、 哦、 不停的翻炒、 嗯、 别让它糊了就可以了、 嗯、 那基本上就是做红豆馅的那个 步骤吧， 意思吧， 对 对，只不过就是换成黑豆了、啊、 因为它都是这一类的这个食品嘛。 嗯， 嗯，可以 吧、 啊、 那有没有还做过的啊，确实拿黑豆做过豆馅的朋友啊，我们很希望得到您的反馈和认可啊。 嗯， 这个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什么地方有卖叫做行料皮带轮的 哦， 用于发电机，这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啊、 哦、 他写的叫行料皮带轮、 嗯、 我不知道他写的是对不对哈、啊、就、 哎、 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是行料还是行料是那个字儿， 就是行吗，发型的行、 哎、哦，发型的行、 啊、发型的行、 哦、 对， 就是用那种料成型的， 不知道，反正这是做那个发电机用的嘛，咱们不懂，咱们就不问了啊。 好的， 问问大家，谁知道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 了。哪有卖的，是吧？嗯。 好，还有听众呢问那个关于阑尾炎的事儿，就说其实呢，正确的做法啊是饭后简单的休息一段时间， 嗯， 然后根据具体的休息时间呢。也是不太一样的， 哎， 说足够的话呢，基本上做一些简单的跑步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做那种剧烈的运动。 嗯， 还有听众说，像剧烈的运动啊，应该是饭后2到3个小时之后再进行，比如说像慢跑啊、走路啊这种中速运动呢，一般是饭后1到2个小时之间， 哎， 就不容易生病了。 是， 行吧， 所以说 这都是大家的经验之谈啊， 对，经验之谈。 嗯， 有朋友说了，季彤，你们那放10只8只的羊那不算放，我下乡的时候放的是集体的羊，一群少则7-800，多则1200-1300，说那印一次羊得2-3钟头，就是让带着这些羊喝水啊，那您这是大手笔，那个您得是在那大草原上去放，我们这个可能就在咱们过去啊，这个我小时候在郊区乡下那些那个草那个空场上去放羊，大概也就是10只8只的规模，这个如果放那么多羊的话，那就算是这个专业的，咱叫什么呀，羊倌啊，这个肯定是很了不得的啊！向您表示敬意。 现在咱们北京郊区还有放羊的吗？ 也有， 就是大规模的放羊， 大概 3-5只的那种， 几十只、上百只，应该是这个比较普遍的。因为你如果你到那个密云的山区啊、延庆啊那些，他们在那个山沟里边，那个羊啊，鱼贯而行，排着队，然后在那个草地上去吃草，这还是有的啊。这个你如果你去郊游的话，你可以看得到的。或者说你在公路上开车，他可能那个羊群要过马路的时候，你还真得等会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吧，好，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看看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的是电视14寸，质量好的，8-9成新的，在5道口附近，他的电话是13691587360，13691587360。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一辆单车，那就自行车呗，价格50元啊，电话是13718520312，13718520312。 好，我们再来看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3到4岁的儿童车一辆， 嗯， 求购价格呢就是30块钱啊，那应该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吧。 对， 电话是13651268867，13651268867。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是一个净水器啊，就那种净水机，可以安在橱柜下边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净水的过滤的那个桶的，电话呢是13691146684，13691146684。 嗯，这位听众啊，打听点啊，或者是求购，估计也可以啊。他就想问一下，就是谁知道啊，什么地方有卖那种50-60年代？竹子的儿童推车、 哦、小竹车， 哎，就是能躺着能坐着能站着，说什么地方有卖的啊，麻烦您告诉一声，电话是13401117343、嗯、13401117343。 不是，您是打算买新的呢，还是买那种就真的是老的那种呢？这种二手的是吧，这个也不一定能真的买得到能用的。如果是新的呢，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厂家生产这种车。 好像有，但是不多， 是 我们之前有听众分享过、嗯、应该也是在就是偏西边南边一点、 哦、 那个商店里面有卖的啊。哪位知道或者最近刚买过确认啊它还有的话、 嗯、 麻烦您通知我们一下啊。这位听众正在听着。 嗯， 那说到小朋友的车呢，这位听众反馈了一下，他说感谢这个平台，我周三求购的一辆能够带小孩的女士自行车已经买到了、 嗯、哦，这个我有印象。 对，他说谢谢你们帮帮团的宗旨我记得，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嗯， 大家帮助大家，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帮帮团里来。 好，还有一位朋友求购啊，他求购的是一个平衡车，最好是全新的，8-9成新也行，就是人站在上面然后他会跑的那种啊，充电的。他的电话是13671376473，13671376473。 嗯，这位听众呢也是反馈，要感谢帮帮团节目，同时呢感谢刘师傅把所有的光盘都送给了我，而且分文不取，非常感谢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老师的话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他说我是在3501子弟小学上的学。说那个时候呢，1年级到4年级，我的老师呢姓段，叫段若善，他记得都很清楚。5到6年级的老师呢姓周，叫周秀英，我祝他们节日快乐。这位听众说，首先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说我也没上过幼儿园， 嗯， 但是呢，我记得我 孩子的 幼儿 园 老师， 哎，这我也记得。 对，94年他上的北海幼儿园小五班。 嗯， 教过他的老师呢有米老师、于老师、宋老师、张老师、 哎、 说都2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来呢好像很多事儿都是记忆犹新，特别是孩子上高中那年、 嗯、 我在中山公园碰见了这位已经退休了的米老师、 哦、 老师居然很快能够说出你是谁谁谁的妈妈，哎呀我感动的不行不行的。 就是你记住老师很容易，因为你只有一个孩子，然后孩子的老师是一对一的、 嗯、 但是老师要记住孩子的家长，这个太浩瀚了，这个老师这个从业这几十年要教多少孩子， 是桃李满天下。 对 呀、 啊、一个孩子他一个班就有好几十个孩子，这个太厉害了。 嗯，他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嗯、在今天啊教师节之际祝贺孩子们的所有的启蒙老师们节日快乐。 哎， 说是你们辛苦付出给孩子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养成了好的生活好的学习习惯，使得孩子们在以后的升学就业顺顺当当、 嗯、 再次祝贺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好啊，这个朋友他发的啊，愚人他说我永远记得并且特别佩服的一位老师是北京女八中的俄语老师，他叫汪胜谢，是位女老师，教我们初中的俄语，他在他的特别形象的教学方法下，每天学到的俄语单词根本不用死记硬背啊，让我们学得特别特别的轻松，而且汪老师长得也非常漂亮有气质，让我们永远佩服他。 嗯， 哎，在学生的这个心目当中，老师啊永远就是他上学的时候那个风采那个样子。 对、嗯、也正是因为有你们，才让我们每个人的童年呢都变得不一样了、嗯、 我会疯，我又想起你朋友，是曾牵过我的手，告诉我别难过，一切会好的。心中 是教师节啊，在网上有一张照片特别的流传，让很多人感动。 哦， 这张照片呢是一名老师，他在讲台上讲课，但是呢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 哦， 这名老师呢就是是在一个偏远的山村的小学教书、嗯、那么他这个学校啊只有一个班，只有十一个孩子、哎、而且呢他一个人教不同年龄段的， 对， 既有幼儿的，又有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学龄前的，也有一二三年级的， 是吧？他抱着那个就是那个 就特别小的 托儿所的、那个、 对，他既要照顾到这个上课的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嗯、同时呢、嗯、还要去哄那些特别小的孩子， 你看 在那坚持了很多年，所以这张照片刊登出来之后让很多人特别感动啊。 是， 其实像这样的老师啊在中国真的有很多，只不过呢很多都是默默无闻，我们不知道的、 嗯、 但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都会特别感动、 哎、 当然在我们城市当中啊老师们虽然说不至于这么艰苦啊，每个年级有不同的老师，但是作为家长来讲、嗯、你看一个老师一个班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个孩子， 对呀、啊、 班主任那个操心呐、啊、 哎， 你就想去吧， 我们高中那个班有55个人 对，近在不言当中啊，老师们真的是辛苦了。世界呢也是通过帮帮团呢希望能够向自己的小学老师张维芬、中学老师舒凡表示最崇敬的敬意，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嗯、有些事会更加珍惜，像天使的老师们眼中孩子们都是天使，但是我想如果孩子们在一生当中能够遇到几位特别好的老师的话，那他们才是孩子们这一生当中的天使、哎、 对呀、啊、你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他那个俄语老师，他的方法就是非常科学的，所以他这一班教出来的孩子那可能这个俄语这外语的分数就会上去， 就是不一样啊、 哎、 这位范凤英网友说1974年上初一的第一任班主任十里铺中学的语文老师刘卫新是名女教师，共产党员，年级组长，我非常非常的尊重她，我在这儿呢也是通过这个平台祝老师节日快乐。老师应该有个七八十岁了。 嗯， 在受伤的时候你曾见过我， 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在节目当中叫我们老师我们都有愧，我们还是叫我们主持人或叫我们名字吧。 哎，方 和这些老师们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差得太远太远了啊，太远太远了。好吧，那我们虽然不能自居为老师，但是我们向老师们学习啊、嗯、为大家服务。嗯，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好，看看啊，刚才有朋友呢问了一个问题， 吃毛豆的问题啊。 对， 有听众回复了 说怎么说 吃毛豆，说他倒没说吃不吃，他说那个中秋节煮的毛豆啊这上供用的， 贡品是吧， 给嫦娥的。哎，中秋节上供可不就是给嫦娥吗、 哦、 啊，你嫦娥吃毛豆吗，嫦娥 对吧，贡品嘛、哦、就是那么个意思吧。 我知道他旁边有玉兔。 对呀、啊、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跟那只小白兔有关系， 还得有汁儿的是吧。 啊，行吧，给仙女儿吃的啊。 哎、嗯、这个有朋友也分享了，说我倒没印象中秋节不中秋节的，说我们那个家里小时候在农村就是有这么煮的，就是带着枝子一块煮。说为什么呢，说那个时候你农村都有地啊，地里谁家都种两垄毛豆，当那个毛豆就是其实毛豆就是黄豆嘛，它成熟到就是可以吃的那个时候了，成了那可以吃的毛豆了，那个家长啊就会随时上那地里头拿镰刀夸夸割两把，然后拿那个是在那个水龙头底下冲吧就直接扔到大锅里去煮。哎，这样呢这个煮完了以后主要还是给这些小孩子们这个吃着玩啊。这小孩为什么喜欢这带汁的毛豆呢，一人拿一汁举着一边跑一边玩，一边玩还一边吃，他不耽误。你要都揪下来以后放在一盘子里，他你不得坐着老老实实的吃吗？ 嗯， 所以可能这也是童年的一个记忆啊。这个我还真没这么吃过啊，因为我们家人舍不得这么让我们去浪费。你想从那个地里割下来，它里边有好多那个豆荚是空的，你知道吧？也不见得吃着吃着好像就哎怎么都是空的呀，就跑丢了，就全都掉了。 好吧。时间关系啊，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呢、嗯、还是留给我们亲爱的老师吧，因为我们好多听众呢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向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表示 亲切的问候啊。 嗯， 这位千石通说，我是福长街小学65年一年级的学生，我的老师呢叫张雨芬，像妈妈一样呵护着我们这些孩子。现在老师呢已经离世了，之前呢老师我也是做了一些就是对老师不敬的事情啊，但是老师已经原谅我了。 嗯， 愿老师在天堂里面能够安详。这位听众呢，他说我是88年从崇文幼师毕业的学生，前几天呢我们还邀请了部分老师一起聚会，那就是他本身也是一位老师。 嗯， 啊，这是君子兰吗？说祝我的老师节日快乐。 嗯，心中有阳光，他说要感谢王延增老师，我是光华路二小毕业的，还要感谢刘宏威老师和杨少石老师，我是北京市这您是什么潭中学呀？ 日潭吧， 日应该日潭中学毕业的。感谢老师们在我茁壮成长当中给我的关心和爱护。 好，阿明说，我夫人就是教师，但是早退休了。 嗯， 不过现在呢还在发挥余热，还在为了2020年冬奥会到社区去讲一些冬奥会的知识。当老师的就是闲不住， 哎， 操心操惯了，你让他闲下来之后吧，他难受。 哎，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啊，这个其实当老师啊，为什么叫老师？我觉得是这个首先要老，你这个当然不是说光是年龄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你才能去把这些就是传递给年轻人。 嗯，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对，陈静说，我今年60了，我的小学一年级老师叫王金平，你看记得还非常清楚。 嗯， 二年级老师叫李云，三年级老师叫傅淑华，我是清河一小毕业的，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还有很多听众呢分享了对于老师的祝福啊。 嗯， 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说了，我们就用这几个字来表达我们的对于老师的敬意吧。当然不能仅仅是这一天啊。 哎，嗯，在大家的这个影响下我也记起了，我小学老师姓徐， 徐老师， 徐老师， 还有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嗯，稍后是记得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周烨，女，1963年2月出生，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从事特教工作34年的周烨，曾率先实现用组合式助听设备训练听障学生发音说话。任校长后，他构建了适合残障儿童学习、生活、康复的12年一体化课程体系，研发了智障生职业高中等教材。至今已有多名听障毕业生考入大学，他还是央视首位首席手语主播。 韩晓红，女，1967年6月出生，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逢年节纪念日，慈铭就在5公里服务圈为军嫂、老党员、退伍军人、军烈属等免费体检，90岁以上老人还获上门服务。公司曾为京城万名的哥免费体检，为500位困难民警发放扶助慰问金，为2弹一星功勋捐资100万。韩晓红率慈铭开展公益活动已15年，公司全员皆为志愿者。 方舟，男，1985年1月出生，西城区体育训练中心教练。2018年6月11号晚，方舟行至潮白河堤时，眼见有人跳入河中，随后岸边传来呼救，他迅即跳入水中，让落水者冷静，然后游到其身后，搂住他游到岸边，在热心人帮助下拉上岸。了解到该青年是轻生，方舟迅速拨打了110，并守候至警察来临。为谢救命之恩，其家人事后为他送来锦旗鲜花。 高建春，女，1971年6月出生，延庆一中语文教师兼德育副校长。孩子刚2个月时，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断奶，为生病的高三老师代课。5个月后，他将100个孩子送进考场，考出了区语文状元和3个清华北大生。在德育理念上，高建春强调保护个性，丰富视野，